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斗罗大陆》，唐家三少原著，声容文化制作，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虽然海神说的并不多，但这令唐三不会再因为波塞西的死和曾祖唐晨的死内心出现障碍，能够全心全意地进行传承。而且知晓了整个传承的过程，会令他在传承时要少走弯路。如果说神奇传承也能走后门的话，唐三这肯定算得上。 哦，对了，忘了告诉你了，你从深海魔鲸王脑袋里拿到的那个珠子，在最后那部分的传承要用上，这样你能省去很多麻烦。 那我最后的传承是不是和三叉戟有关？那金珠是不是能够帮助我复原它？ 是你接受传承还是我接受传承？少废话，传承现在开始。 一边说着，海神的双眼突然亮了起来，像是两颗太阳一般。唐三只觉得自己的灵魂仿佛被一下子吸了进去似的，周围的一切都变得不真实起来。空气中升腾起无数金色的雾气，甚至还有一个个金色的气泡，在那剧烈的扭曲中，他已悄然迷失。光影一闪，一团巨大的金色光球出现在海神胸前的位置，刹那间光芒大放，整座海神神殿都剧烈地抖动起来，疯狂的律动中就像是要净化所有的东西。迷失在金光中的唐三就在这巨大的金色光团中消失了，海神神殿也伴随着金光消散而恢复。海神长出口气，抹了抹额头上根本就不可能存在的汗水，看着唐三先前消失的地方。 这小子也太聪明了，幸好本神反应快。反正我什么明确的指示都没给他，就算是神界执法也怪不到我头上。 要是唐三看到眼前这个样子的海神，恐怕会目瞪口呆地想起一个伙伴。此时海神脸上的笑容就和大香肠叔叔奥斯卡笑得最猥琐的时候没什么两样。突然整座海神殿都剧烈地震颤了一下，先前还一脸猥琐笑容的海神顿时警觉，神的威严重现，转过身凝视着海神神殿的入口处，一个与他同样巨大，全身都包裹在暗红色魔纹中的身影缓缓走了进来。他踏出的每一步都会令这巨大无比的海神神殿为之颤抖，暗红色的光芒围绕着他的身体，令人无法看清他的样子，只能隐约看到他身上穿着一件布满了暗红色魔纹的盔甲。整座海神殿内的空气仿佛凝固了，海神的脸色也变得有些难看。 修罗，你跑到我这里来干什么？ 波塞冬，你自己干了什么自己不清楚吗？ 我根本不知道你在说些什么。 你在装糊涂，你不但亲自降临传承之地，还传承指点，试图降低他传承的难度。你已经违背了神界的规则，违背神界规则，抹杀。 修罗，你少血口喷人，不要以为你是神界执法者就可以随便诬陷好神。你哪只耳朵听到我指点了？ 先前你对那名叫唐三的人类说过什么？难道你自己忘了？你笑什么？难道你以为还能逃脱神界的制裁？ 谁告诉你我说了那些就要受到制裁了？修罗，哥哥我做的一切可都是神界规则允许的，难道你不知道传承有超限亲和度这一说法吗？ 超限亲和度？你是说那唐三？ 没错， 唐三在通过我海神九考前面的八考中就拥有了 115% 的亲和度，尽管因为他所掌握的海神之心破碎而令他自我感应只有 99% 亲和度，但海神之心破碎却是因为天使之神传承导致的，因为是神级强者，亲和度无法正常评价，超过 100% 依旧按照实际亲和度计算，这一点你不会不知道吧，我的执法大人。在神奇传承之前，与传承之神的亲和度超过 100%，那么在传承之时，传承之神的本尊神魂就可以来到传承之地，对其进行一定程度的指点。所以我来到这里是神界规则允许的，可是据我所知，哪怕是身为执法，你也不能轻易离开神界来到这里才对吧。传承之地虽然处于神界与人界中间，属于缓冲地带，但没有特殊情况，神也是不能来到这里的。你是执法，竟然还知法犯法，小心我到神界委员会弹劾你。 不用逞口舌之力，你刚才对唐三说的话我都听到了，你敢说你的话没有超出允许范围吗？你给他的提示过于明显了。 谁说的？我可是在他还没明白是怎么回事的时候就已经将他弄去接受传承了。哼，修罗呀修罗，别以为我不知道你为什么跑过来，还不是为了唐三？嗯？你自己的神力没能得到唐三身体的认可，被我的神力压制了，就想假公济私前来影响他的传承。你肯定是打算当唐三在传承海神神旗的时候坚持不住，你正好出手相救，转而让他传承你的修罗神神旗。哼，我说的对不对？啊？我告诉你，你别做梦了，这么多年了，我找这么个传承者容易吗？我这边都完成了八考了，你突然跑出来想要摘桃子，想都别想。谁告诉你没有海神之心就不能传承了？无非就是危险一点而已。而且有件事你可能没想到，当初那曾经给我带来过一些麻烦的小鲸鱼被唐三杀死了，还获得了他的鲸珠，有了那东西恢复海神之心也不是什么问题。 嗯，他能杀死深海魔鲸王是凭借你海神的力量？ 海神这才想起唐三杀死深海魔鲸王似乎有很大程度是因为杀神领域变异引出了修罗神的力量，借助修罗神强大杀戮气息才彻底镇住了深海魔鲸王。而实际上就算唐三的海神亲和度超过了 100%， 海神也是可来可不来的，可他知道修罗神有抢夺唐三的意思，这才屁颠屁颠以最快的速度赶了过来，就是不希望唐三在传承的时候出现什么问题，给修罗神抓到机会。神的力量是不能干预到人界的，永远都不能，只有成神时留在人界的一丝神念可以辅助备选完成考核，而且还绝不能徇私，否则海神早就动用自己的力量对付当时威胁到唐三生命的千仞雪了。 就算当时借助了你的力量又如何？你明知道他是我的传承者还横插一杠子。修罗神，大家都是主神，就算到神界委员会去告神状我也不怕你。看什么看？不服气啊？别老用你那死鱼眼睛看着我，这里是我的海神殿，就算动手你也未必打得过我。 你是在和我说先来后到了？ 没错，总要有个先来后到吧。你等唐三完成了我的海神八考才钻出来想要抢人，身为执法者，你这还不是知法犯法？ 好，那我就和你到神界委员会理论一下，何为先来后到。我只问你一句，唐三为何在猎杀深海魔鲸王的时候能够动用我的力量？神界不可能将力量传递到人界，那是我给他的吗？波塞冬，咱们神界委员会见。 哼，谁怕谁呀？ 说完这句话，修罗神酷酷地转过身，直接朝着海神殿外走去。听了他的话，海神先是愣了一下，但很快就反应过来。海神脸上的神色顿时变得尴尬起来，他一直想的都是修罗神在唐三即将完成海神传承，继承自己神奇之位时突然跑出来摘桃子。可是听了修罗神的提醒，他才突然想起来，唐三的杀神领域好像是在自己的海神之心遇到他之前就已经有了，那东西似乎本身就带着修罗神的气息，也就是修罗神备选的特征。 修罗，你给我站住，把话说清楚了再走，你这明显不公平。去神界委员会本座也不怕，你那种选传承者的方法本来就不地道，广撒网，逐个培养。哼，我可是专心致志的就培养了这么一个。 还有，你刚才帮助唐三清除杂念时说的话我听到了，想让你那代言人波塞西与我曾经选中的人在一起，你似乎还没问过我同意不同意。唐三的曾祖唐晨虽然成就了神魂，但损伤严重，我还没考虑好要不要耗费神魂帮他修补。 不带这么威胁人的。修罗神，你是我哥，咱们有话好说呀，等等我。 一切都等唐三传承结束之后再说吧，就算我想让他成为神界执法者，那也是万年之后的事情了。 哎呀，一切好商量啊，你可是与两位神王地位并列的三大执法之一，可不能在神界委员会乱说话呀。 神界执法在神界地位极为崇高，有管理一切、监督主神甚至是神王的权利，在特定的情况下，他们甚至可以通过神界特殊的方法到人界执法，而神界委员会就是由两位神王与三大神界执法者组成，遇到神界大事之时，将由神界委员会五大委员进行投票，其中两名神王各拥有两票，神界执法各自拥有一票，但三位执法如果意见相同的话，尽管只有三票，却可以否决两位神王的决定。这五大委员并称为神界五至尊，而海神虽然不属于五至尊之一，但也是仅次于五至尊的主神一级，实力又极为强悍，所以他也不怎么怕修罗神。 有声剧《斗罗大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